清香一位高，静悄悄不见人来到，红白相衬俱是谢博元聪 you

请听《梅花大鼓》三月三片段，表演者安颖，伴奏韩立祥、刘小凯、王桂玲、祖金华、刘文胜。 要吃 Oh.

三楼头，雪白的脖梗儿，银锁链儿，不用说这位姑娘，她里面带的本事都抖，上身的小半斤半酒，东方白白的透，下的雨不冷的喽，抓一把滑的溜，这不是胡诌口诌花言咒，这本是我们本国出产大将领酬，大富罗全腰中吉祥如金锁，相衬着本事多长大锁口，下穿中衣玫瑰紫丝线，他紧紧把他的瘸腿玩抽，下边的小金莲又摘又收，要说三寸怎么也不够，上尺拍就喝汁儿，二寸七八九零三号六大概也不出头，这双鞋一头白一头瘦，鞋头上是一个小尖儿，骨头他这啪啦啪啦啪啦直流，这双鞋一头薄一头厚，鞋底上当中有道小龙沟，可是有水不能流，二姑娘倾国倾城多娇羞，真乃是 想今日巧相逢。